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有请李老师。李老师你好。 你好，收音机前的广大的新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今天我们继续和姚老师结合冬季养生相关的知识啊，继续给大家做介绍。下面有请姚老师。姚老师你好。 李老师您好。 你好。 姚老师你好。 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昨天我和李老师在节目中和大家谈到了怎样做好冬令进补的工作。 对。 首先要记住两点，确定是不是该补。第二呢，补不能过。这个补是有原则的。 对。 你应该是缺什么补什么，缺多少补多少。一定要辩证实补。一个呢是注重它的值，另一个一定要注重它的量。 哎，对。 总而言之，要掌握一个度和一个平衡。 没错。这个姚老师啊，在今天节目一开始是吧，把我们昨天讲的一些要点啊，要给大家呢及时提示啊。这个冬令进补啊，可以说呢是中华民族养生保健的一个特点啊。每年到冬天，哎，人们都知道啊，这中华民族独特的，是不是这样？但是呢啊，这种传承啊，是不是所有的朋友都明白？ 不一定。 哎，对啊，你看比如说我们昨天说了啊，为什么要冬令进补啊，就从宏观上啊给大家做了介绍了，是不是啊？夏天呢活动量也大，你看冬天的活动量怎么样？ 小。 小了。 睡的时间还长。 哎，睡的时间还长了。 还没有什么消耗。 哎，而且还同时还要进补。 对。 啊，它是为什么呢？一个补充你夏天的消耗。另外呢，做一个呢冬季啊，一个呢这个对身体的一个是吧调整调养补充啊，干什么呢？为来年开春儿啊，一年之计在于春嘛啊，作为一个身体的一个能量的一个积蓄。 因为这一年春夏秋冬是一个整体嘛。 整体。哦，大家才明白了啊，怎么为什么要冬令进补是吧。实际上呢我们每天都在补，是不是？ 对。 只是说呢它补的比较集中。比较集中。啊，在一年啊过程当中啊，哎，我们来看到为什么要冬令进补。哎，四个字吧，叫养精蓄锐。 对。 是吧，哎，储存能量。 是。 是吧，干什么呢啊，等到春天啊，那时候呢一触即发。这样呢我们就了解了啊，进补哦，为什么在中国啊，在百姓当中啊有个冬令进补的啊叫健康习惯吧。另外呢，在冬令进补这问题啊，在昨天那个节目当中跟姚老师我们谈了，是不是啊？谈到了啊，这在一年当中啊，我们在那入冬之前要一个身体的清理垃圾啊。冬令进补啊，如何去补是吧？怎么去补？说我们要进补，补的是什么啊？咱可不要再去补垃圾了， 补的是精华的东西。 哎，精华的东西啊。要按照我们生理的需求， 对 啊，健康的要求， 是的， 是不是？ 科学的去进补， 哎，不是说啊，我冬令进补，哗，多吃点好的，不是，那就错了， 对， 啊，这里面的知识，啊，这里面的啊，科学的内涵是很多的， 是的， 所以不是简单过去那种概念了，是吧？你们说过去什么概念，是吧？那中国过去一年到头都舍不得吃舍不得喝，是不是这意思啊？ 是的。 哎，到时候呢明年马上是吧到春季了，应该要养好身体，是不是？哎，所以呢正好 农闲的时候 农闲了，哎，养养身体， 补补身子。 对。 啊，来年春天好好啊，大干一场。 大干一场。 是不是、啊嗯、哎，那时候是缺营养。啊，是吧？ 对。 所以这个啊，不同的历史阶段啊，也不同的赋予了这个啊补的一些内涵啊，也在那改变。 对。 哎、啊，是不是这意思啊？ 对。随着经济条件的改善，补的方法也有所不同。 不一样了，你说过去咱们说啊，在这个以前啊，老百姓有什么补的啊，一提补的就加鱼肉、啊、是不是这意思？ 对 啊，那现在你补什么呀？天天都是加鱼肉，所以这个问题就放在这儿了。说我们过去别冬季，我们平时一年四季加鱼肉都不离，你这又怎么解释啊？是吧？所以这些都是新问题啊，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啊，新问题。那我们就怎么去理解这个啊冬令进补呢？对啊，所以出现这些问题，我们就啊给大家就提出来了啊，我们怎么样去理解冬令进补啊，怎么样去补去、 嗯 啊、我们曾经大原则我们给大家记住了，一定要记住大原则。什么叫大原则啊？你摄取的和你身体需求的啊，以及你消耗的和排泄的，应该成个基本上啊平衡。啊，就是我们提醒的啊，你别因为补的不科学了啊，而最后呢把这些补的东西造成垃圾了啊。这就我们给首先我们要提示出来啊。那说了半天我们怎么补啊，这个题儿还真得需要好好说说啊，既不是像传统的鸡鸭鱼肉是吧，那么现在呢要注意什么？所以现在呢我们要提示什么呢？辩证食补啊，那就是根据你自己的体质啊，或者说根据你的疾病啊，这样呢你来去补。你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从宏观上强调啊，冬季养肾啊要补阴，哎，你结合这个哦，明白了是不是啊？哎，慢慢的就把我们这个啊去理解呢啊，它正哎它的真正的含义啊，实际上补是什么呢？是补肾啊，是不是这意思？ 是的 啊，冬季养肾嘛啊，补肾。那么补肾什么呀？ 应该是补肾阴呢。 对啊，这就跟我们许多啊先前我们说的了是吧，那就不一样了啊。啊，一年到头啊吃上点好的啊，这回呢啊弄点鸡鸭鱼肉，不是这个含义 对 是吧啊，这个我们首先要给这个我们要定性定位啊，补肾啊，而且是重点的补肾阴啊。补肾的呢，我们在上两档节目都跟大家说了，说一般的黑色的入肾、啊、我们讲过吧啊，这是 讲过了， 黑色的 嗯， 黑五类啊，黑芝麻是吧，黑米、 黑豆 等等这一系列的、那这五行五色嘛啊，不同的入不同的五脏哦，黑色啊，黑色入肾，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呢就是果实类的。 对。 就什么呢？坚果类的。 嗯。 啊，坚果类的东西。啊、这些呢像腰果呀。 核桃呀。 啊，核桃啊。 板栗呀。 板栗。 嗯。 啊，没错。这些都是补肾的。啊，这些呢是啊一般性的。啊，这一般大家都知道的。啊，黑色的。哎。说呢果实坚果类的啊，补肾啊。除了这个呢，就是我们还应该啊注意什么问题啊？我们先前呢把一些经啊肾方面的知识啊给大家做了介绍了啊，比如说给介绍什么啊，我们曾经说了去看病去了啊，有老太太就啊老先生嘛就乐意看个中医啊，到了一号脉，大夫说肾虚啊。现在我们要知道啊， 人一过四都是肾虚，一过四十岁，那你要问清楚，是肾阳虚啊，是肾阴虚啊，还是肾气虚啊，还是肾精亏啊，一样吗？ 不一样， 不一样，啊，所以这样呢，就把我们啊冬季养肾，哎，就越来越分析的清楚了。同时呢，也把我们冬令进补，你究竟是缺什么呀？是吧？我们不补什么吗？嗯，这样你就搞清楚了。 对。 啊，你是阳虚的， 还是阴虚的，还是气虚的，还是肾精亏的？ 啊，他吃这东西呢， 嗯， 他就不一样，是吧？所以这你要搞清楚了，是吧？你肾阳虚的和肾阴虚的一样吗？ 不一样。截然不同， 截然不同，是吧？所以我们为什么要把这个基础的知识，我们提前就说了，哦，大家得知道，是吧？我们吃什么呀？它就是补阳了，是吧？首先你得搞清楚，你是属于阳虚啊，还是属于阴虚？ 对， 啊，你还是属于肾气虚，还是属于肾精亏？ 嗯，还是那句话，先给自己的体质定性定位。 对，是吧？哎，也就是说呢，啊，修自行车的师傅得找出呢，哎，带着哪儿扎了，哪儿有洞， 对， 不就这意思吗？啊，所以这呢，我们在补之前，哎，这就给大家规范了，啊，首先呢，定性定位，啊，根据我们以前讲的一些知识，啊，看一看我们自身。啊，究竟是你阳虚啊，是阴虚，是气虚，还是肾精亏？啊，这样我们搞清楚以后，啊，其实呢，啊，搞清楚这个，啊，吃什么呢就简单了。 对， 是不是？哎，这个呢就成为一个关键了。 就怕搞不清自己是阴虚啊、阳虚啊，没 有给自己的 体质定性定位。 啊，这就告诉你是你往东走还是往西走。 对，那就不好谈这个补了， 是吧？这是截然不同的两个方向，是吧？就像我跟大家说的了啊，过去啊，生活条件好的人呢，啊，到冬季啊，人都补补肾，是吧？哎，特别通过中医宣传的，肾是先天之本呐，哎，你看那六味地黄丸做了很大的宣传广告，啊，很多人还诱惑，咱也补补肾吧，啊，结果也吃六味地黄丸。吃完以后怎么情况呢？结果啊，说没什么效果啊，啊，这还不错，没什么效果。那他吃完之后怎么更难受了呢？ 对， 是吧？那没法不难受，是吧？应该朝北走的，你朝南走了， 越走越远了。 远了，啊，就是我们说的，啊，人的阴阳就是像摆在你面前的一个天平，啊，哎，你的阴阳已经不平衡了，有虚了。哪侧虚啊，是不是啊？哎，哪侧虚应该在哪侧应该增添发麻，是不是这样？对啊，你没有往这边往虚的，哎，这一侧加发麻，相反的往另一侧了，你说这能平衡吗？ 那就平衡不了了， 它不平衡啊。 嗯， 啊，关键阴阳要讲的是平衡啊。 对， 是吧？我们讲营养，营养也是平衡，是吧？我们讲阴阳更是平衡啊。 是的。 啊，所以说呢，啊，我们为什么把吃什么搁在次要方问题？啊，先把这个关键的问题，是吧？有些人嗨，凡是补肾呗，吃也准对身体有好处。哎，针对这种思想，啊，我们特别啊提示了这一点。啊，一定要搞清楚啊！姚老师刚说的，啊，要给自己的体质或者给自己疾病的性质啊，要定性定位啊，看看你究竟是什么阳虚还是阴虚，是吧？还是呢肾气虚还是肾精亏啊？这样呢，我们弄明白了这个前提、方向、目标，我们再实施下一步。是吧？我们用什么补？ 对， 我们怎么去补？ 嗯， 哎，我们现在不能啊，对这个叫原则性的，啊，方向性的， 这个不能错， 这个可不能搞错。 嗯， 是不是？你搞错了，你朝东走还是朝西走，这方向大方向错了，是吧？不但没有效果，而且呢是有害的。可别像有些人说，哎，反正这都是补肾的呗，都对身体好处，只要对身体好处你就往嘴里吃吧。这种糊涂观念是非常可怕的。 是的。 啊，是要不得的。 嗯。 啊，要不得的。所以我们先纠正这些误区。啊。一定要明确自己的体质，好不好？ 不能没有原则的乱补。 不能乱补，是吧？现在有时候乱补要补出问题来，是不是？ 对。 不要以为啊，我吃到肚里就是就有营养哦，这个吃大家都说对肾有好处，那你就吃，那就不对。 那可不一定。 那不一定， 嗯， 是吧？你就失衡了，是吧？阴阳的平衡，因为你补的错了，失衡了。啊，就是一边倒了，那一边倒那就要翻车的了，是不是？啊，所以在这一点一定要搞清啊。嗯，这个弄清这一点，有些说了，说我们不知道我们自己是啊阳虚啊是阴虚气虚。你看这问题我们讲了多长时间？讲了 很长时间。这个可讲了很长一段时间了 啊。所以在这儿呢，啊，这个你要告诉大家定位。如果你不讲，你说我们以前讲了，大家说以前讲我没听到，或者以前讲了我忘了，那怎么办？那你还得简单的重复重复呗。 对。 啊，是不是这意思？ 是的。 啊，怎么去判断自己的体质是阳虚还是阴虚？怎么判断自己的啊是肾气虚还是肾精亏？实际上呢是非常简单的，是吧？我们讲的这些呢都是非常基本的，啊。你比如说啊，什么叫肾阳虚啊？肾阳虚呢，阳哎就是火，阴呢就是水。你有火足了呢，火足当然不怕冷，不怕冷了，对啊。那怕冷的呢就是阳虚了， 对， 是不是啊？哎，发冷啊，怕冷啊，御寒呢，御冷啊，病情加重啊，症状加重啊，啊，一冷啊又马上就感觉到不舒服啊，啊，这个呢就是阳虚了。哦，这我知道了，阳虚生外寒啊，我们以前讲过这个词了啊，大家记住这个啊。这个呢一句话高度概括啊，阳虚生外寒，是吧？哎，身体老是不舒展，是吧？啊，怕冷，怕冷，啊，这是第一个，啊，阳呢是作为人身体的一个生命的一个动能，啊，动能，啊，气血的动能，新陈代谢的动能，啊，这个我们消化呀、肠蠕动、胃蠕动的一个动能，啊，所以这方面，啊，你阳虚了。哎，他就不爱动。这个你有这两条你就知道了，你就考证自己是不是阳虚啊。啊，一个是怕冷，一个是一个动啊。你阳虚就动力不足啊，动力不足是吧，你就不想动，不爱动。哎，看着这活啊特别出头。那年轻时候没有出头的事儿。啊，明不行，不行咱试试，啊，他也愿意动。啊，人一过四十时候有的人。所以人过四十天过五说的什么很多人不清楚啊，都学会这句话。哎，人过四十天过五他说的什么呀？啊，实际上就说的这个阳。啊，我们把年轻时候啊这个阳比喻说八九点钟的太阳。阳气越来越足，是不是这样？ 是的。 哎，我们到老年人比喻什么？夕阳。 嗯。 那夕阳呢还有多大的这个热量啊，是不是？ 对。 哎，都是说的阳。人过四十天过五说的什么？ 也是指的人体的阳气。 哎，阳气开始弱了。所以呢我们断定这个阳啊足与不足 啊，对锻炼，一个是啊发冷这个情况，用冷来试一试，啊，我说我不知道啊，我是不是阳虚？那你就根据这两条嘛，啊，阳虚生外寒，你怕冷不怕冷？你发冷不发冷？遇冷是不是你啊难受？症状加重，病情加重，说是阳虚。 嗯， 简单不简单？ 简单， 是吧？一个就是动，不想动，不爱动，是吧？因为呢，阳呢是动能嘛。好，对，清楚。咱们再说阴虚吧。 好， 是吧？我们说阳呢是主于火，阴呢是水。 对。 那水少了，你会出现什么情况啊？ 水少了就出现肝的症状了。 你看， 嗯，好理解。 啊，有人说，哎呦，一提阴阳，我们头疼啊，我们学不会啊，我们不是学医的，我们不懂，说了一通，什么呀？哪个不是学而知之的？啊，你静下心来，你学不就行了吗？啊，我们讲的这个特别通俗，特别简单，是吧？阴就是水，啊，姚老师说，水少了会什么呀？会干。你看，说我不知道阴阳，你不知道你干不干的。你自己感觉还不知道， 对，表现在眼底上就会出现口干啊、咽干啊、鼻干啊、眼干啊、皮肤干、大便干， 你看， 还有心动过速， 你看， 嗯， 干吗？水不足吗？ 对， 那水不足不就干吗？ 是的。 哦，有这样学中医可就简单了。 是的， 你从这儿入门，是不是啊？啊，当然了，有中医那么简单，都是成中医了。但是你首先要明白阳和阴是什么意思啊，哦，就是水与火，是吧？你把基本的，是吧，往深处，当然了，是吧，里边说法很细了，是不是？但是简单的这个大家都是清楚的。哦，我们知道了，阳虚生外寒，阴虚生内热，是不是啊？啊，这时候呢啊，内热就是水少了会发热发干、发燥、发烦，你这不是逻辑吗？是吧？顺着这个思维，我们不就行吗？睡着了，然后发干，干了以后它不是燥吗？啊，一燥不就烦吗？是不是？它不就热吗？是吧？再严重了，它不就火吗？是吧？你看，是不是这个逻辑思维啊？ 是的。 所以说，阴虚的人，啊。刚姚老师说了一遍啊，啊，口干、鼻干、咽干、 眼干 、 皮肤干 等等了，凡属于干，啊，这些都是，啊，有的呢，啊，大便也干，啊， 对， 大便也干，当然大便干呢，啊，也有火造成的，是吧？当然呢，大便干呢也有呢水子，啊，阴不足造成的，是不是？哎，啊。啊，这我们就基本清楚了，啊，叫阳虚生外寒，阴虚生内热。所以呢，临床除了干，而且还有一个明显症状是什么？五心烦热。 对， 手心、脚心是吧？手心这两个手，这是两个；脚心这两个脚，这四心，再加上心五心啊， 嗯。 所以中医称阴虚呢，五心烦热。所以我们把这个定性了。今天呢，因为时间原因啊，我们这个内容呢没有讲完啊，咱们下档节目接着给大家说，好不好？ 好的， 嗯，哎，今天我们就说到这儿吧。啊，好，朋友们再会。 好的，朋友们再会。 以下是广告时间。祥康厂桥店位于西城区地安门西大街157号，电话83226605。朝阳店位于朝阳区天居园6号楼底商，电话84806330。中关村店位于海淀区中关村东路90-5，电话62639411。通州店位于通州区中山大街35号院4-7号，红旗宾馆向东100米的路北，电话57155065。木樨园店位于丰台区南三环中路66号楼3号底商，电话87874753。昌平店位于昌平区鼓楼北街北侧100米，电话80115928。廊坊店电话03165269553。以上是广告时间。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之前搞的一场1块钱买5粮液股份好酒的活动，

北京故事广播与您共同品味时光流转。 绿草苍苍，白雾茫茫，有位佳人在水一方。我愿你鸟儿桑依偎在她身旁，无奈前有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一首歌，见证一段青春，一段情感，一段岁月，一段故事。北京故事广播，与您共。 品味时光流转。 我们再会 调戏 我们俩划着船儿彩虹里呀，彩虹里嘚儿呀嘚儿没有情，嘚儿呀嘚儿浪有心，就好像两脚印也是同日生，要我两心相依， 划着船大呼吸呀，你看呀嘛看分明，湖水清呀照分明，就好像两角菱。 划着船到湖心呀，你看呀嘛看分明，一个你呀一个我，就好像两角菱。 我们俩划着船儿彩虹里呀彩虹里，嘚儿呀得呀得没有情，就好像两脚菱也是同人生，要我俩一条心。 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你的故事天地。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之前搞的一场一块钱买五粮液股份好酒的活动？